那刚才 Bruce 所说的这个 run into someone 也是偶然碰到某人的意思。 是啊，我们之前提过 come across 是一样的用法。 How fast was the car in front of you going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How fast was the car? 那么 how fast 这个两个词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强调了速度啊，强调了速度。然而 how 加上后面的一个副词或者形容词，就构成了一种疑问句形式，我们也把它归为特殊疑问句。比如说表示问频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how often。如果表示问时间长短，我们可以用 how long。 那表示一般将来时疑问可以用 how soon。 本文呢表示的是速度的快慢，可以用 how fast。 如果问价钱，我们可以用 how much 啊等等。所以 how 这个词呢，当然再问年龄 how old 呢，我们就说起来就太多了。后面 接下来又有说 30 miles an hour，这个翻译过来呢，实际上就是每小时30迈，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在驾驶的时候，实际上是指每小时多少公里，不是多少迈。Well, actually, it says here 30 miles an hour. It's Western measurement, is that right? American measurement.、 Mm-hmm. Yes, for instance, in Canada, they use a metric system, so it's really the U.S. But actually, we drive,the distance. Well, our measurement is kilometers. Yes.、 Mm-hmm. But we usually, in Chinese, we say,how many miles、per hour. We're used to it. Ah, I see. Ah, I learned something special today. Good.、And the white Ford shot out without any warning. The white Ford. 注意,车名要大写 Ford. Shot out. 注意 shoot 的过去式。那么它冲了出来 without any warning， 介词 without any warning 指的是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人们根本就无法去预料到这件事情发生，所以 without any warning。 作为提醒或者是警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使用 warning 这个词。我还注意到有的地方使用 caution。So wha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words, Bruce? Caution and warning. Well, caution, means to take care, to anticipate a problem and to be careful. And to give a warning is simply to give advance notice that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So, for instance, if you're turning onto a road, you put your turn signal on. You come to a stop. You don't simply drive quickly out into the road. So it's warning, right? So caution is more likely you put up a sign.On the wall, and people can see it, and this can serve as a reminder for people. Yes, most、 right? yellow signs on the road tend to be caution signs. Caution, right? Right.、 Mm-hmm. Take special caution. Take care. Be careful. Be careful. Mm-hmm. Warning, 有指的是，尤其是在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快到马路边停车，我们会把自己的灯闪一下，以表示。我们现在要停车，所以这种闪灯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 warning， 就是给后边提示和警告。而我们在一些墙上发现一些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caution 这样的词，那这词的意思就是小心、注意啊，它是一种提示性的单词，所以呢，相对来讲要静态一些。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the blue car was only doing 30?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 How can you be sure? Be sure of something.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the blue car was only doing 30? 我们说 be sure 在这里面呢，它接的是一个 that， 而 that 大家都知道是从句的一个标志性词汇。 Be sure 后面如果接 of， 它强调是后面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啊，是一件事儿。但如果后面内容比较复杂，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从句，这时候呢后面呢可以用 that 来引导，所以 be sure of， be sure that， 你要强调后面内容的这个繁简性。如果说用 be sure of， 比如说对此事我胸有成竹， I'm quite sure of that， 我们这种表达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后面很简单的，他这个人呢心里非常有底， he's quite sure of himself，也是可以的。 Because I was only doing 30, and the blue car wasn't going any faster than I was.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两次 doing， 那么我们说 doing 这个词啊，其实在美国的这个警察训练当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人与人间沟通用 doing 这个词来代替 driving， 强调我那时的速度，所以 doing 这种用法呢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不会引起任何的混淆。 Are you sure of that? Absolutely positive? Are you sure of that?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成一个肯定句，就是 I'm sure of that， 对此我非常确信。 Absolutely 副词修饰后面的 positive 形容词就构成了绝对肯定。 这个 absolutely 在口语当中也是经常使用的。 So do you usually use absolutely when you feel sure of something? When you want to say you know something beyond any doubt, then you would say I'm absolutely positive. It is a fact beyond any doubt. Okay. How can you be so positive?Were you looking at your speedometer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How can you be so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单词啊，我们说它还非常有意思，在这里呢是肯定啊 ，positive 肯定。其实呢，大家都可能也了解一些类似的单词，你比如说表示肯定的，还可以用更正式一点词叫 affirmative。啊，当然这也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合适，机器人是喜欢使用这样的词汇 affirmative。那么我们也会在一些电影当中看到了跟 positive 极为类似的词，就是肯定、确切、无法改变的 final。 呀，这里面李老师能不能够把 positive 替换成 sure？ How can you be so sure？ 我认为在这里呢，换成 sure 的话，其实不是不可以，从意思表达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作者在前面使用了 positive。那么其实人说话都是词汇都是一丁一的，有的时候再用你的词来回击你的词， 这里面呢也跟警察和路上的这个司机有关系，那司机用的是 I'm positive， 所以警察就反问他 How can you be so positive？ 是啊， 为了拿到证据啊。 对，Were you looking at your speedometer? All right，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 Were you looking at？那当时的一段时间内，你是不是在持续着做一件事情，用过去进行时？所以 were you looking at 这个时态用在这里，我觉得是相当的准确的。如果你要用别的时态的话，估计首先来说它的时间延展性，动作的延展性不够强烈，很难把这个动作的这个过程说明得很清楚，所以用的过去进行时很恰当。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时间状语放在这里是进一步锁定我们的谓语动词 looking at 的这个动作时间，所以说作者在尤其描述啊，就描述这个事故发生现场的很多这个细节的时候啊，他用这个谓语动词也好，用时间状语也好，都是不断的使它越来越精确，表达力越来越强。 Of course not. I was looking at the road ahead. That's how I managed to see the accident. I was looking at the road ahead. 我们看。I was looking at， 这跟上面的 looking at your speedometer 是一样的道理。Road ahead， 我们说 ahead 这个词呢非常常见了，在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前方40米， 40 meters ahead， 那么也可以有这样的词组啊，您的请讲吧， go ahead， 所以它表示先，也可以说提前， ahead of time， 啊，这个词都是非常常见的。 And that's how I managed to see the accident， 我们看That's how I manage. Manage 这个单词表示千方百计啊，千方百计，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才用 manage 这个单词。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一个词替换它的话，我们可以用 be able to 这个表达法来替代它。但是跟 manage 相比不一样的是， manage 强调这个千方百计尝试的过程有一定的难度，而 be able to 则更强调了这个人的成就感。比如说我看见了，尽管很难，但是我看见了 to see the accident， 而用动词 see 则强调一个直接结果，那就是我目击到了，我看到了，他没有用 look， 也没有用其他的词啊。 Well, if you weren't looking at your speedometer,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sure how fast you were going? 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了这个 if you weren't looking at， 如果当时你没有正在看你的 speedometer， 就是你的计速器的话呢，你怎么可能确信或确认你当时有多快呢？ Because I never go faster than 30 on the road. It's against the law. That's why. Because I never go faster than 30 on that road. 30省略了前面的 miles an hour, 时速。那么 go faster than, 从来没有超过。那么 go faster than, 我们说超过 go beyond, 我们说超车可以说是 overtake. It's against the law, 它是违法的。 关于课文的讲解呢，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好，谢谢李老师，也感谢 Bruce。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Goodbye. Bye now. Goodbye.